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啊，是来自于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焦景收律师。焦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那么可以说原来立遗嘱呢大家并不是特别重视啊，那么但是随着这个私有财产的增多，是吧？ 对， 尤其是这个房子啊，现在一般都私有化了嘛。 对， 所以立遗嘱啊就显得越来越必要了。 没错， 否则的话呢，就会给后代们呢留下一些口舌、一些矛盾，是吧？ 是的，是的，尤其是房产的个体价值越来越大， 对， 所以说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现在这一类的纠纷也比较多， 没错， 当然很多的老人都有这种法律意识了，所以对房产进行做遗嘱的处理也越来越多了， 也是特别有必要哈。 对，没错。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涉及房产的一些常见的遗嘱的一些方式，一些形式， 对， 给大家呢做一个笼统的一个介绍吧。 对的，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管是看法制节目，还是听咱们楼市好声音的节目，在咱们往期当中也提到过。那么对于房产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价值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不动产。那么很多老人都会在自己这个生前会做一个安排啊，因为子女比较多，有的子女对自己尽到了更多的这个赡养义务，有的子女可能比较疏远，所以他有自己的考虑，会做一些遗嘱的安排。那么常见的，根据咱们继承法的规定，那么常见的遗嘱形式呢，一般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自书遗嘱，就咱们自己写的这种形式。还有一种代书遗嘱，就是早年咱们有很多老同志，那么他可能没有什么文化，他又不认识字儿，这个时候呢他也不会有的甚至不会写字，他只会签自己的名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找一些这个身边的邻居也好呀，同事也好呀，让这些邻居同事给他代书啊，再找一个见证人，这么一个代书人一个见证人，然后做一个见证遗嘱，叫咱们说是代书遗嘱。这第二种形式。第三种形式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公证遗嘱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去公证处做公证，这个法律效力更高。所以有些老人做遗嘱安排自己的房子的时候，首选有的还是去公证处，当然公证处的这个费用比较高。还有类型呢，大家在一些新闻节目啊、法制栏目当中或者新闻报道上也会经常看到，有一些 口头遗嘱，或者是叫这个视频遗嘱甚至几个老人在一起，两个老人在一起写这么一个共同的遗嘱甚至有些老人让这个亲戚朋友给自己打印一份材料，他在上面签这就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打印的遗嘱。当然也有一些遗嘱类型呢，就是不是那么正规不是那么正规，可能就根据每个老人自己的认知，他对法律的理解，然后起草一份遗嘱。但是这些形式呢，如果符合咱们法定要件的话，那么法律也都是认可的，也都是认可的。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几种是咱们在社会当中，在咱们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律师还是咱们老百姓可能见到最多的几种形式。几种形式，就这么几种 好的，那说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呢，所谓的立遗嘱有一些形式像刚才您提到，比如说自书遗嘱另外呢有这个代书遗嘱还有就是公证遗嘱，以及口头遗嘱还有呢就是视频遗嘱，还有就是共同遗嘱另外呢还有打印遗嘱还有就是生前笔这个等吧，反正就是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形式那么各种的这种立遗嘱的形式呢，它也有利有弊， 对， 是吧？ 没错。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先提到这个自书遗嘱，我想这个自书遗嘱呢可能是用的比较多的吧。 是自书遗嘱是咱们这种文化程度或者是法律意识比较强的这些群体他最常用的。为什么呢？分析一下背景，就是很多老人可能在生前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知道那我人不在之后，你把这个遗嘱拿出来就好了。他是为了防止这个现在我就立了一个自书遗嘱，那么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到时候这些孩子会不会因此而这个打架发生争议。所以说自书遗嘱比较常见也是比较多的，在咱们我们代理的一些案件当中，自书遗嘱的这个数量还是挺多的。但是没错，但是有一点就是自书遗嘱它可能会受到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教育水平的 对 有些人可能还有法治对法律的一个理解， 对， 就是大家不一定写的那么规范可能在用词上还有定义上还有关于这个范围上可能会有一些疏漏会造成这种自书遗嘱不严谨，到最后极个别的自书遗嘱很有可能被法院认定是无效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并且在这一类的案例我们也是见过的。 没错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自书遗嘱呢，它的优势就在于非常的简便方便但是受到这个遗嘱人呢他的教育水平法律知识的限制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自书遗嘱我们应该要注意点什么呢？ 自书遗嘱咱们也是在这里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在写这个自书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比较简单这个一言一概之，言辞准确表述清楚几个要点你要在这个遗嘱上要体现我是谁我是谁这个 身份 身份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给列明了，要干什么我是百年之后要把这处房产给谁，房产的具体坐落位置要明确，最好是按照这个房本的这个记载信息去详细的记载，然后给谁一定要明确这个名字，这个比如说给这个大儿子，大儿子的名字叫什么身份证号这个一定要详细，把这就是咱们说的如何分配，有的可能遗嘱他就给一个孩子，有的说我给好几个孩子，比如说他有的房子多呀有大房子有小房子呀，你要把这个具体的分配方案一定要明确化不能有歧义不能让人家产生任何的这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否则的话那你这个遗嘱大家都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那很有可能法院认为你这个是无效的一个遗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说言语呢要言简意赅而且呢言辞要特别准确， 没错， 表述清楚比如说遗嘱人自己的身份要说清楚，遗嘱时间地点遗产房屋坐落的权属还有分配方案等等这些关键的要素呢一定要有。 对，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的就是 一定要落款签字写日期，具体的日期要具体到年月日，不能只写年月啊，这个都是不行的，咱们法律 要具体到年月日， 对， 都 对，年月日一定要具体的年月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符合咱们自书遗嘱法定要件的这么一个有效遗嘱。 这个遗嘱写完了以后啊，这个遗嘱人他要签上他大名，有必要摁手印啊，或者说再盖章什么的吗？ 这个签章或者是摁手印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要求，他只说是要签名。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些人啊，老同志他不会写字，他甚至都不会签自己的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能用这个手印或者是他的签章来代替，但是这个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就尤其是这个签章，这个签章如果你没在公安机关备案或者之前没用过的话，那这个签章谁都可以去刻了， 对， 所以它会存在问题。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有自己书写能力啊，有文化水平，那你就通过自书的形式去做这个遗嘱。如果是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写字签名都困难的话，那你可以通过咱们下面的其他的形式去做遗嘱。 好的。那么这个自书遗嘱啊，我写完了以后要不要去公证呢？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待会儿要说到的公证遗嘱，就是自书遗嘱它也可以去再去做公证。在公证的时候，那么你是当着公证员的面自书，就自己写，按照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内容、要件还有这个条款写完之后再出具一个公证书，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咱北京对70岁应该是70岁，我印象当中超过70岁的老人做遗嘱是免费的。这是咱们政府给这个老百姓的一个福利，或者是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服务，可以通过这种公证的形式啊，前提是公证，前提是要明确亲属关系，同时权属没有争议。如果你的权属有争议的话，公证之书是不敢给你做的。亲属关系你要捋不顺，没有相关证明的话，公证处也没法做。所以公证遗嘱对于当事人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亲属关系证明，还有权属房产的权属证明，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有些老人去做公证遗嘱可能做不了。这种情况是存在。 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自书遗嘱这是一种形式。 是的。 我做完这个遗嘱以后呢，也不见得非得去公证。公证都可以。 就是咱们自书遗嘱只要是符合刚才咱们提到的那几个要件，你是谁，要做什么，在哪起草遗嘱，同时这个房产的具体坐落位置要给谁，就是咱们说的分配方案签名写具体的日期，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自书遗嘱。即使不公证，这样的遗嘱也是合法的，也是有效的。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法院也是认可的。 问题有这么一个事儿哈，比如说自书遗嘱呢，他已经写完了以后，但是一旦用这个遗嘱的时候呢，是这个各方啊，对这个写遗嘱的这个字体啊等等的怀疑，他就说是不是他写的或怎么样，这怎么办呢？ 这个在就是发生争议的时候，尤其是在诉讼当中，这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多个继承人，就是被继承人已经人去世了，那么多个继承人都要这个继承这个房子，但是其中一个子女拿出了一份自书遗嘱，就像刚才您主持人说的，说其他的子女说不认，这不是老人自己亲笔写的，我看着不像。 对呀，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咱们说的这个笔迹的一个真实性鉴定，要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进行一个司法鉴定。那么鉴定的时候，可能其他人都要去拿这个检材啊，就老人之前过往的，比如说日记呀、笔记呀、第三方的这个留存的材料，比如说他去银行办这个手续留存的材料，比如说他的档案室留存的他自己书写的档案材料，就自传一类的东西，拿他做这个检材，然后去司法机关，司法鉴定中心对这个自书遗嘱的字迹进行一个真实性鉴定，这个是可以去解决，就通过真实性鉴定去解决。 好的，当然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但是呢，万一有纠纷的时候呢，这样的事情就很难说了，因为是自书遗嘱嘛，谁也没看见他写。 对， 拿出来以后呢，万一有人异议说这不是他写的，会可能有问题的。 合理怀疑是正常的，因为很多这个继承人会说，按照老人生前的这种意愿。第一个他应该不会写遗嘱啊，怎么写了遗嘱呢？这遗嘱是不是假的呢？ 对， 这第一个。第二个，即使写遗嘱我们也应该知道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写遗嘱他也不应该这么不公平啊，是不是所有的子女都应该有啊，为什么偏偏就给了这个小儿子呢？所以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是是，所以呢都得想到了哈。另外一种形式咱们就看看，就是代书遗嘱。 是的， 这个代书遗嘱啊，在生活当中也是特别常见哈。特别呢是在遗嘱人呢因为这个病啦啊，病卧床的时候，或者是年老体衰啊，不识字等等情况下呢，经常会使用这种所谓的代书遗嘱。那么代书遗嘱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代书遗嘱就是顾名思义啊，就是找人代写的遗嘱啊。这有两个构成要件。第一个，你得有见证人啊，见证人一个代书，一个见证，至少有两个人啊，至少有两个人，这是法律要件。就刚才您提到的，很多人不会写字，或者是啊，可能这个手残了或者生病了啊，他需要别人去代写。两个见证人，还有一个条件，这两个见证人和继承人也好，被继承人被继承人也好，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就是一般选什么人呢？比如说选同事，选邻居，你千万别选自己的子女做你的见证人。如果你让你自己的子女给你代写遗嘱，见证这个过程，这个遗嘱是因为你的见证人有跟你有利害关系，所以是无效的。 哦，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往往见到一些这个老人，他会找自己的孩子写，他信任，比如说他都信任小儿子，小儿子照顾他的多，他让小儿子带他写，那这种遗嘱就是无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想这个做代书遗嘱的话，最好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最好是找你的同事也好呀，邻居也好，不要找亲戚。三代以内的血亲姻亲都别去找，或者是去找专业的法律人士，因为律师也好，或者是法律工作者也好，那么他们跟这个继承人、被继承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让他们给你代书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防止这种代书遗嘱因为见证人和继承人或者是被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而被法院认定它是无效的。那你如果认定无效了，可能这个老人的遗愿那真的是不能如愿了，就。 所以这个代写遗书的这个人特别重要哈，要是合法的见证人。 对 啊，不能跟这个写遗嘱的这个人呢有什么 利害关系 的，利害关系的哈。所以什么朋友啊、同事啊、邻居啊，甚至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找这个专业的律师等等的来写，这是比较靠谱的。 当然有些老人可能他的亲戚里面就有律师，但是如果这个他亲戚里面的律师跟他有利害关系，这个律师也不能找，就是一定要是无利害关系。刚才您提到的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 好的，那么这两个形式呢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自书遗嘱，还有就是代书遗嘱啊。 对的。 那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遗嘱的问题呢，关于形式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啊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咱们来互相交流一下，有些什么具体的事例也是没问题的啊。那下面咱们要说一个就是公证遗嘱哈。这个公证遗嘱的话呢，应该说它的效力呢还是挺高的吧。 是的。就是根据咱们继承法的规定，咱们有代书遗嘱，有自书遗嘱，有公证遗嘱，还有口头遗嘱，咱们说的这几种形式。那么哪个遗嘱的效力更高呢？就是公证遗嘱。这是咱们继承法明确规定的啊。如果有这四种类型，那么老人写了四份遗嘱，其中有一份是公证遗嘱，那么跟其他遗嘱，公证遗嘱跟其他遗嘱产生冲突的时候啊，发生不一致，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那么应当以 公证遗嘱为准， 嗯， 这是遗嘱效率的一个排序， 嗯 啊，多说一点，它这个排序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都没有公证遗嘱啊，都是自书遗嘱或者代书遗嘱，那么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以最后一份遗嘱，它的内容为准。 哦， 啊，因为有的老人可能，啊，今年写了一份遗嘱，说这一套房子归大儿子，明天又写了一份说归小儿子， 嗯， 那这两份遗嘱，自书遗嘱都是发生冲突的，不可能说又归大儿子又归小儿子，法律上界定的就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前提是没有公证遗嘱啊，如果你写的再多，中间有一份公证遗嘱，那就应当以公证遗嘱为准， 嗯， 啊，这是咱们说的遗嘱的效力以及它排序啊。 嗯，那这个公证遗嘱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先写了一个遗嘱啊， 嗯， 不管是自书的还是说是代书的， 对的 啊，然后把这个遗嘱呢，再去公证一下， 对， 这是不叫公证遗嘱， 是的，就是你看咱们最多的形式是什么？就是公证员会拿一个遗嘱的模板， 嗯 啊，让他自己按照他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刚才咱们说的自书遗嘱的那些。那几个构成要件啊，如何分配，给谁，怎么给的是什么，然后把这个东西通过自己手写的方式固定下来，然后公证员根据自己公证事务的法律要求，然后制作公证书，形成公证遗嘱，把这个公证遗嘱给当事人一份或者是两份，然后公证处留存一份，将来一旦老人去世之后，那就是咱们说的被继承人去世之后，这个遗嘱留存在公证处，有可能其他的继承人也有， 嗯， 那么可以作为分配遗产的一个依据，并且公证遗嘱的效率是最高。 嗯，那现在公证处的话就是到哪儿去找呢？ 咱们北京这边每个区县都有公证处啊，每个区县都有公证处， 嗯， 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我印象当中咱北京市这边超过70岁的老人做遗嘱的话应该是免费的， 嗯， 啊，你比如说咱们朝阳这边在朝门那块就有一个公证处， 嗯， 啊，叫方圆公证处，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可以去这些公证处去咨询啊，根据公证处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亲属关系证明和这个咱们财产的这个权属证明，比如说房产你得提供这个没有产权争议的不动产登记证书啊，这些要件准备完了之后就可以去做公证遗嘱了。当然有一个特例或者是一个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老人在做公证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能力。大家知道现在老人过了70岁很有可能患一个老年痴呆或者帕金森，对吧，他有的时候自己的意识不是独立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带老人去做公证遗嘱的时候，你得提供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相关的证明才可以，否则的话可能会面临着说公证遗嘱都会被认定无效的可能性，这种案例也是存在的。 嗯嗯， 啊，一定要拿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相应的证明。 嗯 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公证员他有这方面的要求。 嗯啊，那实际上刚才您说公证的遗嘱呢也会有这样的，万一说他这个没有行为能力哈。 对。 那你说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会不会到时候也会被人质疑说这不是他的这种想法所致啊，或者说他这个行为能力有限写的这个遗嘱呢？ 大家一定会有这个疑问， 对， 提出这种质疑的一定是被继承人已经去世了， 嗯嗯，是 发生继承了， 嗯， 这些继承人之间各种不信任，各种争端， 嗯， 才会造成说我不认可这个遗嘱，不认可这个遗嘱的一个前提是这个老人当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嗯，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去倒查，怎么查？他写遗嘱，比如说是16年，16年那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去各个医院去调查这个老人的病案， 嗯， 治疗的病案，正好，哎，去了，比如说某某精神病医院，有他治疗的病案，上面显示他那一段时间，比如说12月1号到12月15号这期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院呢，并且是。这个精神疾病最严重的时期 哦，对对， 那这个时期形成的自书遗嘱，很有可能法院会认定为，哎，当时这个老人他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没有完全

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见晴，轻度霾，南部是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呢，今天天气不好，不宜出行。明天午后空气质量的改善，有利于假日出行。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请您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焦景收律师。焦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 嗯，那今天我们具体到说一说，就是涉及房产的常见的立遗嘱的一些方式啊。 是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大家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就是自书遗嘱啊，另外就是代书遗嘱，还有一个叫做公证遗嘱啊。那么除了这大家用的非常多的啊三种方式之外，实际上还有什么口头遗嘱啊、视频遗嘱啊、共同遗嘱啊，甚至现在还有打印的遗嘱，就不用手写了，咱们打印出来然后签个字等等的哈。像这些立遗嘱的方式，您觉得可取吗？ 刚才咱们提到了为什么上半节咱们一直在强调代书遗嘱、自书遗嘱和公证遗嘱。 嗯， 从法律要件、法律效力上来说，前三种啊，法院也好，其他第三方也好，可能更为认可。而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口头遗嘱，还有这个视频遗嘱，还有咱们两个老人共同在一张纸上写的所谓的共同遗嘱， 嗯， 还有 打印呢， 通过打印机随便打印一张啊，这个纸在上面签个字，这种所谓的打印遗嘱都是有风险的， 嗯， 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口头遗嘱，你看现在我们见到很多很多老人说，哎，我在聊天过程中我跟谁谁谁说了这个，我百年之后这个房子我给谁谁谁，哎，这老人去世之后 这某一个子女就把这街坊邻居全叫过来了，说哎，你给我做个证，当时我们家老人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呀，这个他百年之后这个房子给我，不是给其他子女，是不是有点事儿啊？哎，到继承的时候他就找了街坊邻居去法院去做个证啊。但是这种从法律上来说还是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口头遗嘱的一个前提条件一定是在被继承人，就是咱们立遗嘱人，他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危险危急的一个状况，比如说说句难听一点的话，他病危了，或者是发生严重的意外啊，这个奄奄一息了，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种口头遗嘱。那么口头遗嘱也不是说谁都能作证，必须还得是无利害关系人，就咱们说的也得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也跟他没有利害关系。你不能说某一个孩子啊，这个在老人去世之后跟别人跟其他的子女说，哎，父亲说了他当时哎，就你们都不在身边，就我在身边，父亲非常危急，说这个房子哎就给我吧，我当时也答应了。你说其他子女心里，也许其他子女可能说那就按你说的办，但是如果说其他子女怀疑呢，他说就你自己在，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呢？再说了，这么大一套房子值千儿八百万的，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些子女的质疑也是对的，因为法律也有规定，口头遗嘱必须是在危难的时候才可以做出，并且是两个无利害关系人。比如说在医院你找两个护士，或者是找两个医生给你做这个相应的一个所谓的口头遗嘱，因为咱们可能看过新闻的啊，某知名的这个相声演员当时出现意外的时候也是口头遗嘱，最后法院认定是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两个护士还有医生好几个人给他做见证，同时还做了这待会儿咱们会提到的视频，还做了一个视频，因为这个老人他是在危难的时候啊，没来不及做了。可能说完这两句话就咽气儿了，所以这种情况法律也得许可有口头遗嘱的存在，不然的话法律不能说限制人家的一个意思表示意思之志啊，对吧？ 它是特殊情况下， 特殊情况允许口头遗嘱，但是前提条件是无利害关系，两个见证人，至少两个见证人，这是前提条件。 好的，这是口头遗嘱，可也就是说口头遗嘱也是可以的啊， 可以， 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决条件，这点大家真的不要忽略了，忽略这个遗嘱可能就不当数了啊。 对， 另外这个视频遗嘱呢，实际上隐患也会挺多的。 隐患也很多，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视频遗嘱，要结合着其他的，比如说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或者是咱们说的公证遗嘱，或者是口头遗嘱，结合着这些做一个录像，全程的一个对全程过程的一个反应，比较真实。这样的话出现一些争议的时候拿出来，哎，你看这是一个真实的还原现场的一个记载，大家不会有疑义。 对，那说到这个共同的遗嘱呢，就是比如说夫妻双方俩人写了一份遗嘱， 对 啊， 很多我们见过发生争议的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比如说老爷子写了一份遗嘱，自己手写的啊，写了都全都写完了，还签了名，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他的配偶啊，他的老伴在上面大笔一挥，同意他的意见。我也认为可以这么做，也签了名字。这种遗嘱是部分有效，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自己写的那一份遗嘱，这个老人，那么他处分自己的那一部分财产立的遗嘱是有效的。最后那一份那个配偶签字那个行为是无效的。这个都有相应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形式所谓的共同遗嘱，它又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又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又不符合公证遗嘱的形式。什么都不像，那什么都不是，那也没有法律效力，只能说是部分有效， 就自己写自己的，应该是， 对，应该是自己写自己的，各自写各自的。 那会不会就是说这个老夫妻的话觉得这个财产是他们共同所有的，干脆他们就出一份留给自己的子女就好了？ 不行，这个法律大量的司法案例和司法实践已经印证了这种共同写的一份遗嘱上的都被认定部分无效，所以说我们不建议这么写。 好的，另外这个打印遗嘱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呢都是用这个在网上打完了以后哈，然后自己签上字，这种所谓的打印遗嘱，能够算数吗？ 打印遗嘱呢，我跟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咱们去这个公证处做遗嘱啊，有的是直接是打印的，打印完了直接在老人在上面签字，同时有公证员的这个见证。如果是打印遗嘱，必须也有无利害关系人的这个见证，最好是也是做公证，这样才是有效的。否则如果你自行去打印自行去签字，这个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可能有的人偷懒，通过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来，大笔一挥签上字，但是这个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的，关于这个遗嘱啊，它的有效期有这么一说吗？ 这个倒没有所谓的有效期。你比如说这个老人没去世，他写了一份遗嘱，遗产继承发生之时应该是这个老人去世之时，所以说这个没有所谓的这个时间界限的问题。当然他去世之后发生继承，他是针对这个不动产也好呀，针对货币也好呀，这个因为只要没有实际分割，随时可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没有所谓的诉讼时效一说。 好的，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啊跟大家聊了聊呢，就是关于涉及到房产的一些常见的立遗嘱的一些方式哈，比如说有自书遗嘱，有代书遗嘱，有公证遗嘱，还有后来说的什么口头的呀、视频的呀、共同的遗嘱啊，以及打印遗嘱等等。纵观整个的这个遗嘱的形式来讲哈，自书遗嘱和这个代书遗嘱还有公证遗嘱还是比较靠谱的。那么其他那些的话呢，能不要那样的遗嘱方式咱就不要啊，比如什么口头的啦。其实这个视频我倒觉得呀，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咱们最后留一个视频也蛮好的。 对，还原原来当时的现场嘛。 对对对对， 别说就是老人受胁迫或者受欺骗，视频骗不了人。 因为现在留视频呢也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儿。 对的 啊，录音呐、视频呐都是可以的。 公证处那边啊，现在我了解的有一部分的公证处，他们在做公证遗嘱的时候都会现场录像一下。到时候留存在这个公证资料里面。这个也是可取的，并且对各个子女或者是各个继承人来说它更直观。 好的，那关于这个遗嘱的事儿咱们先暂且说到这儿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了微信，咱们来解答一下啊。二毛说了，一套老人有自己全部处分权的房子，老人的生前已经呢自书遗嘱啊给其中的一个子女了，但是他呢括弧里面说呢，这个老人呀共有三个子女啊，说现在老人呢已经去世了，那么被赠与的这个子女需要拿着哪些证明材料去哪儿做这个该房产的过户，那么还需要其他两位子女做放弃证明吗？另外补充一点，他说这个房产啊是老人在老伴去世以后自己的，完全是自己可以有处置权的啊，他买的，老人呢而且老人的他的这个父母呢也已经双亡了，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办理这个房产继承的这个条件呢，一个是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还有这个房屋的产权证明，就是咱们说的不动产登记证书，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你如果把这几个东西都拿全了，当然有的也要户口本啊，还有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户籍注销证明啊，可能都需要。这五类主要是这五类材料，那么你拿去一般都可以办理。 这个房产证一定要拿，房产证在谁那儿啊？ 对对对啊！当然，这刚才提到一个，是不是要其他人这个放弃啊？因为他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遗嘱了。如果其他子女不提异议，那么他们也要一块儿去办理这个手续。如果人家提异议了，那你这个手续就可能办不了 哦， 就要设法设诉，有可能要去法院起诉了。 那如果说人家没有异议，就不用跟着去行吗？ 那不行，也必须到场。 哦，所以 这是咱们公证处的一些要求。 就说这个办的时候，那两位子女一定要到场的啊。 对，继承人，继承人都要到场。 如果他没有异议的话，也得跟着去；有异议，那就更复杂了。 对，更复杂了，可能要去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啊。 其实像他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异议吧，因为这个老家呢已经有一个遗嘱在上面了，就是这房子给其中的一个子女哈。那两个子女应该他能有什么异议呢？这是老人的遗嘱啊。 那就看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了。 人家有可能认为这个遗嘱不是真实的， 哦， 即使是老人写的，当时老人有没有受到欺骗， 嗯， 即使没有受到欺骗，这个东西遗嘱本身内容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就咱们说的法律的要件呢， 嗯嗯 啊等等，可能人家会提很多啊质疑的东西啊，这个不排除，嗯，为什么现在北京地区有很多的遗嘱继承的这个案件纠纷也是在于此，很多人不认可这个遗嘱。 嗯啊，好，那就看看你们其他的那些兄弟姐妹哈， 怎么商量， 怎么商量，怎么来认知这个事儿了，啊， 对对对。 如果人家真的是通情达理哈，就好办；如果不通情达理啊，他说你这不行那不行，那还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啊， 嗯嗯嗯。 因为终究是三个子女嘛，然后只给了其中的一位子女的房子啊，他总是感觉，有一点呢，没有就是共同都拥有的那种感觉哈。 但是有一点呢，我也是提示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老人写遗嘱一定有他的原因， 对， 这个原因很可能出于这个子女，这个继承人他尽到了更多的赡养义务，他和老人的关系会更好，嗯，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嗯， 或者是这个房子本身跟人家有关系，你咱也知道北京房改的时候很多的都是子女出的钱， 嗯嗯， 那么老人去世之后说，哎，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你出的，那我就给你写个遗嘱，这个房子就给你吧， 嗯， 所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没错，你说这特别对，嗯，不过呢二毛你发这个微信啊，最好的结果是老人在生前曾经透露过这个事儿， 啊， 其他两个子女呢基本上认可，这是最好的， 皆大欢喜， 就怕一点风声都没有，最后拿到遗嘱呢是要给你或者怎么，其他人没有，这个可能挺伤其他两个人的这个心的哈，到时候他给你捣捣乱也我觉得也有可能， 对，一个是老人生前，这个处理自己的后事的时候，尤其是财产的时候， 嗯， 相对公平一些，这是一点。第二点，子女继承人应当尽最大可能的尊重老人的遗愿， 对， 这两点应该记住， 嗯，没错，嗯，好了，那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说到这儿。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是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咱们先看这一条，说不交集法拍屋啊，能否强迫售屋？那么近期呢，有关广深两地啊房屋断供被法拍的这个报道呢是沸沸扬扬，尤其是不交集法拍屋，在易手后新业主呢到底有没有权清场收屋，引起社会的热议。那广州呢最新一宗的判决与以往的判决呢大相径庭。那12月4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官网宣布了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的程序，由该院的再审似乎呢又为了不交法拍屋带来一线生机。这是个地方话，咱们先把这个所谓的不交集法拍屋，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嗯，不交集，这个我之前啊，我看了拿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以为是错的呢。实际上，这个不交集是他们那个广东话， 嗯， 指的就是在这个就是房产交易的过程中呢，这个房子是在被占用，比如说租赁了， 嗯， 啊，被租赁了，这个意思像这个标题写的是不交集法拍屋。它就是指的是拍卖的房屋，在拍卖之前这个房子一直是被第三人在实际使用， 嗯， 或者是这个原来的产权人他就把这个房子出租了， 嗯嗯，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买卖不破租赁， 对， 那么法拍屋你在拍卖的时候你会影响到实际租住人的这个权利的， 嗯， 人家是合法使用的，现在因为这个房主对外欠债了要拍卖这个房屋，那对人家有影响啊，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新闻稿可能要去关注的， 哦，嗯，所以这两个事儿呢，一个是这个买卖不破租赁， 对， 还有就是拍卖也是不破租赁的，是吗？ 是这样的，哦，就是即使是法拍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的一个点，你即使在购买这个拍卖的房屋，你要关注这个房屋的实际情况， 对， 尤其是它的一个状态是谁在使用， 嗯， 如果人家是合法租赁合法使用的情况下，那么即使你拍下来你也不能去把人家赶走，你可以把他让他走人，但是你要跟他协商一致，比如说退租金赔损失， 嗯， 可以，如果说你认为你是拍下来的 就想当然的认为他就应该走，那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是的，嗯，那就是说这个房子还有人在站着哈，那这样的房子能拍吗？ 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咱们买这种法拍的这个房屋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房屋进行一个背景调查， 嗯， 一定要做一个详尽的调查，谁在那里面居住，有没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当然咱们还关注一点，有些法拍屋啊，可能就是这个房主为了故意造成这个房屋没法实际去执行， 嗯， 不能实际去交付，就是人家拍下来之后把房子给这个获得竞拍者嘛，那么故意让自己的老人在里面住，或者是这个原来的业主就在里面住着，我们叫老赖， 老赖，那叫老赖， 对，那种是法律可以强制执行的， 嗯， 通过这个执行手段、执行措施、司法拘留这些手段可以把它清出去，但是如果是人家合法使用的，你不能把人家这个随随便便清退掉， 嗯， 这个要注意。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北京的再查17家违规中介。今天的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说近期呢，市住建委执法部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从主流互联网平台抽取房源信息，核实发布委托手续啊，逐项比的对于实地的这个房屋呢，它的状况和信息啊，来进行比较，同时呢，对于房地产经纪机构进行拉网式的现场实地的抽检，进一步的压缩黑中介违规经营的空间，非常好啊。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为了维权，业主呢与开发商斗智斗勇。随着年底呢交付季的到来，不少的楼盘暴露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刺激着业主的神经。那如今呢又逢市场下行，对于开发商的减配、降低品质的这样的担忧，开始成为了业主心中的一个刺啊。那一些业主呢，从过去的交付及维权变成了买房及维权，从施工阶段就开始的监督与开发商的斗智斗勇，而部分做贼心虚、担心业主留存证据的房企呢，则纷纷关闭甚至是拆除样板间。哎呀，真是 样板间，现在很多的业主在购房人，尤其是一些刚需，比如说这个在买房子的时候，他会有这个样板房，大家都开始录像啊、拍照啊， 对， 就是将来交付房屋的时候，我做一个比较、比对。所以说大家会看到样板房最角落或者最不明显的地方上面写仅供参考， 对，不能拍照， 对对，不能作为合同条款， 真是 啊，所以这斗智斗勇，所以业主不容易，但是呢确实很多有一部分的开发商就是样板房是样板房，实际交房是实际交房，所以会有一些差别。当然业主从一开始购买的时候就是咱们说的维权前置，那个时候就开始想着维权，其实是对的，留存一些证据材料，将来万一交付房屋跟咱们当时所谓的虚假宣传的这个情况不一致的，你可以让他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说呢，要这么这个烦心的话，还不如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选择靠谱的开发商， 对 他们的项目， 从入口着手嘛， 没错。好，咱们接下来再看，说父替子卖房反悔，法院认定合同有效。父亲老赵啊，作为儿子小赵的代理人，将儿子名下的一套房子呢卖给了小娃儿，但事后呢小赵却不认可曾经呢委托父亲卖房，也拒绝履行合同。那么小王呢诉至法院，要求呢小赵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获得法院的支持。那小赵呢不服，又上诉到一中院啊。该院近日审判结果，法院认为老赵构成表见代理啊，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法院认定的是这个老赵就是他爸爸哈，构成叫做表见代理，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他俩是父子关系，那么这个老赵拿着儿子的身份证，拿着户口本，拿着房本，对吧，拿着授权委托书或者是没有授权委托书，有他自己写的一个说明，或者是小赵的这个结婚证，如果这些东西都拿到的话，人家作为买房人，你想他表面上来看，哎，老子帮儿子卖房子天经地义，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有符合咱们表象的一些真实，就是我一看，这是真的呀， 对对对， 我签合同没有问题啊，我买你的房子跟老子签这个合同也没问题啊，因为你所有的证件、所有的房本、法律所需要的一些材料你都有啊，所以咱们叫表见代理，就是表面上看着 那就符合真实，符合这个真正房主的这个意思表示，法律上是认可的。所以这种情况也许是真实的，真的是小赵委托自己的父亲，可能房价这个涨了，不想卖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诚信为主，我还是这么认为的。应该签了合同，还是要积极去履行。 好的，那非常感谢九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爱生活，听享购，听享购享生活。大家好，这里是周末特别版节目，您听到的正是来自于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推荐，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今天中午12点之前，10000箱的2018年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即将入库，所以才有了今天明天仅此两天的周末版特别节目。 没错，热线刚刚报出去，电话4007106108就已经开始响了，看来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多余的话就不多说了，直接进入正题。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的纸皮核桃，本档活动当中享受的是199元直接订购1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记好了，是39.8元。